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您带来何叔我的散文《刘以畅时代风流终散去》。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杜甫的《浪水歌》。 2018年6月8日，香港作家刘以畅去世，享寿百岁。刘以畅原名刘同义，1918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镇海，1936年开始进入文坛，1947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哲学专业毕业，1948年首部中篇小说《失去的爱情》在上海问世，1948年底定居香港，迄今已有《酒徒》《对岛》《寺内》等40多种文学著作，主要包括小说集、散杂文合集、文学评论集等。曾获得香港艺术发展局杰出艺术贡献奖、终身成就奖、香港特区政府荣誉勋章和童子经、星章等荣誉与奖项。刘以畅也是编辑和出版家，1941年到2000年先后在重庆、上海、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任报纸副刊编辑、出版社和杂志社总编辑。在超过半世纪的编辑生涯里，刘以畅发掘并栽培了许许多多文学新人，为发展香港文学贡献之巨。今天我们通过何叔我的散文《刘以畅时代风流终散去》了解这位作家，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6月8日，香港作家刘以畅去世，香港文坛教父的人生落幕。这位从上海南迁至港的文坛奇宿，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从抗战到内战再到迁港，也见证了香港回归。半生离乱，中国大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尽在眼底。终其一生，刘以畅最为鲜明的身份还是作家、报人，这两个身份于半世纪前可能还有几分风光，但随着影像、网络技术的发达是日渐落寞的。落寞到讣告发出以后，有人首先疑问畅的读音，更多的人为其附加上王家卫的标签，媒体也都在报道的后半句标明作品曾启发王家卫。一个作家在身后行走世间的凭借是靠其作品滋养过的人，是也非也。在香港，媒体、文学、影视之间没有严格的分野，文学各个门类之间也无雅俗之分，所以很多文化名家能在编辑、专栏作者、作家、编剧几个身份之间自由转换。特别是在上世纪50-60年代，香港经济尚在蹒跚起步阶段，文化从业者迫于生计压力，都要在多个领域寻找机会。2013年香港书展期间，笔者彼时因为媒体身份参加了贸发局组织的倪匡先生的饭局，在席间倪匡言笑晏晏，说起当年刚刚到港苦于生计，如何用一支笔站稳了脚跟，同时写很多个专栏，还要跑新闻，见货还寻找机会做剧本，有的时候一天要写个2-3万字。要知道这个创作数量在今天的电脑时代都非常大，很多坚持日更的网络作家都难以写下如此量的注水文字。当年的刘以畅过的也是这种生活，同时在多个专栏连载小说，一天写上个1万多字是轻松平常的事儿。 那个时候香港的稿费是1000字3-4块港币，当时香港买一碗馄饨面都要3-4毛，写2000字一篇的稿子，每天吃馄饨面也能过，所以我就靠一支笔在香港活下来了。用一支笔一笔一画地写出来2-3万字，不光考验的是脑力，还对体力是极大的挑战，所以在他的笔下经常能看到自己的影子。酒徒中的老刘即是如此。这部有中国第一本意识流小说之称的酒徒，描绘的是一个靠给报纸写黄色小说为生的作家，在60年代的香港的潦倒生活。故事情节不复杂，与电影画面相类的行文手法引人注目，不断在重庆、上海、香港三地闪回，多少历史都化作了烟云。书中的老刘就是一个体力脑力透支的作家形象，10万字的小说对清醒的描写不下19处，真正的清醒头很痛，我必须保持头脑的清醒，免得因贪酒而再次断稿，诸如此类的描写颇多，相信有过类似经历的人观之则会有深深的共鸣。书中也不乏意味隽永的文字，比如那个名垂文学史的开头，生锈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烟圈里捉迷藏，推开窗，雨滴在窗外的树枝上眨眼，雨似舞蹈者的脚步从叶瓣上滑落，扭开收音机，忽然传来上帝的声音，我知道我应该出去走走了。阅读此书与观看王家卫电影的感觉非常接近，能如此细腻地影响一位电影导演，刘以畅作品的穿透力可见一斑。而能够在画面中细腻地保留着小说的质感，王家卫的洞察力可见一斑。但是刘以畅作品与王家卫电影的相遇并不是唯一的，早在王家卫之前就有多位导演将其作品搬上银幕。刘以畅的作品里有鲜明的海派文学的印记，在他刚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时候，民国海派文学的大幕正在徐徐落下，穆石英、刘纳欧、周寿娟、施哲存、张爱玲等人风流正在被雨打风吹去，只有那些熠熠生辉的文字在滋养着读者。1936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流亡的安娜》，弗洛茨基宣告步入文坛的刘以畅也是其中之一。 有了作品即意味着会有影视改编。民国时期的上海是世界三大时尚中心之一，也是中国电影的重地。经过20多年的孕育，中国电影工业初见规模。30、40年代有了完整的投资制作、发行、院线体系。当时的电影也和文学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刚刚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刘以畅恰逢好时代。根据香港作家潘国龄的记述，刘以畅生平第一本出版于1948年的单行本《失去的爱情》，一年就被拍成同名电影，由汤晓丹导演，金燕、秦怡主演，上海国泰影业公司出品。从此刘以畅的作品就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1959年出版新书《思恋》，第二年导演王天林把它改编成了文艺片，由香港新华影业公司出品。香港电台电视部曾在1987年和1997年先后将《对岛》和《酒徒》改编成半小时以内的电视单元剧。香港导演黄国照2009年改编《酒徒》，温碧霞、张国柱、蒋祖曼等主演，该片在2010年公映，4万多字的剧本还曾在《百家》杂志连载。而他的作品与电影的巅峰组合还是王家卫。严格来说，刘以畅的《酒徒》《对岛》只是王家卫作品《花样年华》2046的创意来源，是导演看了两篇小说以后有灵感而发，才有两部作品。海派文学滋养的作家作品，以相同的逻辑滋养了一对对上海有着模糊的记忆的导演。意识流形态的文学创作，对写意派的导演来说堪称至音。同样为审美服务的文学与电影都是艺术表现形式，他们之间本就没有严格的界限，只是工业化分工和资本的因素才让彼此之间看上去泾渭分明。刘以畅、王家卫这个宽泛的组合，在我眼中是绝佳的文学影视的组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以畅是不寂寞的，因为他的作品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影像世界。 就像王家卫那样，大张旗鼓地在影片最后用整整一瓶来感谢一位提供思路的作家的是没有的。所以今日悼念刘以畅，不光是悼念一个作家和他的时代。好朋友们，何叔我的散文《刘以畅时代风流终散去》我们欣赏完了。在他去世前不久，刘以畅经典系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套书包括刘以畅先生最具代表性的三部经典作品，长篇小说《酒徒》，长短篇小说集《对倒》及短篇小说集《寺内》。正如刘以畅自己所说，我无意写历史小说，却有意给香港历史加一个注释。香港学者林少阳也说，刘以畅之所以被视为香港文学的代表，不仅是因为他的文学展开于香港，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记述了另类的香港历史。明天我们一起欣赏《酒徒》。 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为您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杜甫的《浪水歌》。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著名诗人杜甫所作的一首《浪水歌》。嘉陵江色何所似，时代碧玉香阴衣，正帘日破浪花出，更复春从沙际归，八桐荡桨七策过，水击闲鱼来去飞，浪中盛世可长断，浪舟城南天下西。唐代宗广德元年，也就是公元763年的秋天，寓居在四川的杜甫忽然得到了好友房管在浪中病故的消息，他匆匆奔赴浪中，替好友料理了身后之事。隔年春天，受浪中地方官员的邀请，杜甫再次来到浪中。正是在这段时间，他游赏了浪中周边的景致。当看到浪中城边滚滚而过的嘉陵江水时，一时诗兴大发，写出了这首脍炙人口的作品。诗中写道，嘉陵江的水色像什么？就像那石墨和碧玉一般交错的青黑色。美丽的红日破浪而出，更有那春色从沙海边归来。巴蜀之地的儿童划桨撑船从旁边经过，还有那水中的水鸟衔着小鱼来回飞翔。浪中的美景真是让人觉得可爱至极，还有那城南的锦屏山，更是堪称天下稀有。浪中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秦朝统一天下之后，将浪中划入八郡之中，从此以后，浪中一直是镇守八地的军事重镇。东汉末期，名将张飞就曾在此地驻守多年。由于此地地处四川盆地北部，嘉陵江水环城而过，加上城市周围群山环绕，形成了当地雨量充沛、光照适度的温和气候，非常适合居住。 如今的阆中已保存完好的阆中古城闻名天下。古城的核心区占地将近2平方公里，完整地保留了中国古代城市特有的棋盘形格局，加上城中保存完好的融南北建筑风格于一体的古建筑，使得人们在千年之后仍然能够近距离地体会到古人生活的种种风情。在阆中古城中有一座汉桓侯祠，非常值得游人前去一观。这座汉桓侯祠俗名叫张飞庙。根据史书记载，蜀汉时期先祖刘备为了征集大军讨伐吴国，曾命令驻守阆中的张飞率军配合。张飞在大军出发前不幸被部将所杀，死时只有55岁。在张飞死后被追封为桓侯，并被安葬在阆中地区。这座汉桓侯祠正是后人为了纪念张飞的功绩而特意修建的。祠堂始建于三国时期，后来因战乱多次被毁，幸而总能得以重建。如今我们所看到的祠堂是明朝时当地百姓集资所建的，因而有着浓郁的明清建筑风格。除了祠堂以外，在阆中古城中还保留有贡院、名人故居等诸多景致。即便不为这些有名的景观而来，只是在古城中闲庭信步也是一种不错的享受。杜甫本人无疑是偏爱阆中的美景的，为此他曾留下了不少与阆中有关的诗篇，特别是他人生中第二次来到阆中之时，一扫之前替好友奔丧的愁苦，将更多的情绪投入到纵情山水之中，使得那一时期的作品更加潇洒自在，让人不免有心旷神怡之感。嘉陵江色何所似，时代碧玉香阴衣，正帘日破浪花出，更复春从沙际归。八同荡桨七策过，水击闲鱼来去飞。阆中盛世可长断，阆州城南天下稀。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 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3岁。 你住在哪儿啊？ 5号楼2班门。 好，开始吧。 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 大家好，我是晨光，刚才是我女儿的一段电话录音。 小星星 工作了10多年，少了些青涩和冲动，多了些淡定和从容。生活当中我特别喜欢看电影，各种类型的都喜欢，喜欢电影中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也特别容易投入。记得有一次看动画电影《飞屋环游》，一段几十秒钟讲述人生从少年到老年的片段，只有简单的配乐，没有对白，但是却让我感动得痛哭流涕。其实每个电影讲述的都是一个故事，